手牡丹江，若临天感伤一身一悠扬，风铃摇晃清脆响，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泛蓝香，谁在暮霭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过青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。乔木，九九沉沉，朝朝暮暮，聚散有声，生死荣枯。